你好，我是胡峰。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江湖路，刀剑相接，战场升级。回首自己的成长之路，通常每五年就会感觉碰到一个成长的瓶颈点。在传统 IT 行业的第一个五年后，我就感觉明显进入技术成长的瓶颈期。之后也算有点运气，通过转换到互联网行业，升级到了新的技术维度。又过了五年，站在十年后的一端，回望过去，刀剑相接，如梦如幻。我渐渐感知到，突破这次瓶颈的道路，就意味着走向一个升级后的新战场。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你狠狠地敲下键盘的回车键，终于看见程序员预期输出了正确结果，长长吐了一口气，点上一支烟，环顾四周，独自一人。又是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在一种搞定 bug 的满足与空旷寂寥的忧伤中，你不禁迷惘，记不清这是你修复的第多少个 bug 了，甚至记不清这是你参与开发和维护的第几个系统了。就像一个剑客在这个江湖上行走多年，已记不清死在自己剑下的人有多少，拔剑收剑，有人倒下你继续行走，如今杀人数已成。对一个程序员而言，何谓杀人术？你选择了一门语言，开始学习编程，就像一个刚入江湖的人选了学剑或刀，再弄几本江湖宝典，假想了一个项目，开始练习，熟悉基本的使用套路，然后走入江湖，拜入门派，腥风血雨，数年后剑鸣空灵，刀啸云天，飞刀无影，杀人术终成。这就是一个程序员的成长之路。你选了门武器，学了基本招式，然后进入江湖，不停地在厮杀中成长，终于你能够搞定各种各样的系统问题，了解不同系统的设计模式。每过数月或一年半载，你总会发现过去的代码写得不好，再重构上一遍，改进你的招式，数年后终成江湖高手。一个程序员修成杀人术大概需要多久？按照一万小时理论，如果你在某一领域每天持续学习和实践练习十小时，最快也要三年。但这三年是没算各种可能的中断的，比如生病、偷懒、假期休闲娱乐等等。所以大部分人的平均时间可能需要五年。五年成术已算理想。实际上我自身用了更长的时间，走了更多弯路，从 Bicycle 程序入门，后来 VB, 再到 DeFi, 然后 C,最后 Java 也经历了几代变迁，但还算一脉相承。技术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会让杀人术也在不停的演变。而今剑术已成，然拔剑四顾，却发现已进入枪炮时代，不免心下茫然。经历了一万小时的杀人术训练与实战后，技能增长曲线已经进入了对数增长的平缓期，对于单一的技术维度成为了我们的瓶颈和焦虑的源头，该如何去突破这样的瓶颈点？爱因斯坦说过，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时同一水平的思维来解决问题。技术维度的瓶颈问题经常会让作为程序员的我们陷入一种常见的平面思维方式，比如一个程序员做了十多年桌面客户端开发，后来移动崛起，桌面示威，就颇感焦虑，这就是他所面临的技能维度的瓶颈。而他想尝试突破的方法，可能却是转到服务器的后端开发，因为感觉这个领域还一直比较常青。然而这只是从一个领域的核心硬技能转化到了另一个领域，但这两个领域基本是独立的，关联性很弱，而且交叉的区域也很薄，也就意味着很多经验和能力要重新积累。这就是从问题本身的维度去寻找到的解决方案。而爱因斯坦说了，我们需要到更高的维度去寻找答案，而更高的维度就是认知的维度，所以首先需要的是升为我们的认知结构。在我修行成术的过程中，出现了好多新技术，当时我总想忙完这阵就抽空去学习了解一下，但一过几年也一直没有能够抽出空去看。如今再去看时，发现好多当年的新技术已经不需要再看了。五年成术是立足于一点，成立深之本，而下一阶段不该是寻找更多的点， 而是由点及线，由线成网，由网化形，围绕一个点去画线，由一组线结成网，最后由网化成形。化形表达了一种更高级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形态，比一堆离散的知识技能点有价值得多。而对于认知升维，由点及线，由线成网，由网化形，其实走的是一种升维学习之道。这个过程几乎没有终点，是一个持续学习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接多大的网，成什么样的形，全看个人修为。一条线至少要两个点才能画出，那么第二个点的选择就要看能不能和第一个点连起来了，而这比在一个维度上去预测和乱踩点要有效得多。其实这套道理在金庸设计的武学体系中也很是明显，这里就以大家最熟悉的射雕三部曲为例来看一下。郭靖一开始师从江南七怪，后来又跟全真七子中的几位学过功夫，这在功夫里就是两个点，但没看出这两个点有何联系。后来郭靖江湖成名，终成一代高手，靠的是什么呢？降龙十八掌。为什么有十八掌这么多？从小说里的描述表达了一个体系的意思，一个体系接网成形，最后的形态命名为降龙十八掌。其实郭靖还学了另一个更有体系形态更牛的武功秘籍，九阴真经。除了郭靖，九阴真经还有很多人看过学过，有高手如黄药师、王重阳等，也有一般人如梅超风。高手们本身有自己的武功体系和形态，所以看了九阴真经也仅仅是从中领悟，融入自己的体系中，甚至因此创造出新的武功形态。而梅超风之流则仅仅是学点其中的招式，如九阴白骨爪，和之前自身所学其实没有太多关联，武功境界终究有限。所以升维化形化的正是技能模型，而这套模型基本决定了你的功力高低。再回到前面那位桌面端程序员的瓶颈问题，升一点维度看更泛的终端，桌面端不过是这棵技能模型树上的一个分支，树并没有死，甚至更壮大了，只是自己这棵树干瘪了些，所以可以去嫁接其他分支获取营养，而非想要跳到另一棵树上去重新发芽开枝。接网化形走上升维之道，因而战场也变大了，但你的时间并没有增多，这就存在一个理论学习和战场实战的矛盾。到底是应该更宽泛的看书学习建立理论边界，还是在实战中领悟提升？关于这点，你需要选择建立适当的平衡，走两边的极端都不合适。在学校的学习更多是在建立理论体系，而在工作前五年的成熟过程则更多是偏实战，在之后的阶段又可能需要回归偏理论，提升抽象高度，从具体的问题中跳出来，尝试去解决更高层次、更长远也更本质的问题。而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你的环境也会制约你能参与实战的经历，导致有些东西靠实战可能永远接触不到，不去抽象的思考是无法获得和领悟的。历史上关于理论和实战有很多争论，还留下了一些著名的成语。理论派的负面历史人物代表有赵括，还有一个关于他的成语纸上谈兵。他谈起军事理论来一套一套的，一上战场真打起来就葬送了数十万将士的性命，所以大家都会以赵括为例来批评没有实战经验支撑的理论靠不住。但其实还有另一个更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理论派出身，在真正败将之前也没什么实战经验，并且也有关于他的成语如背水一战，这是他抽象的思考过很久的战法，但也是第一次上战场使用，一战而青史留名。他就是韩信，历史上说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秦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王侯将相韩信一人全任，一时国士无双，属于中国古代从理论到实战的谋战派代表人物。韩信的对手项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实战派代表人物，个人的杀人数相比韩信高出怕不止一个等级，但其实他和韩信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韩信在最后面对项羽前，已通过众多大大小小的战斗去不断实证和完善了他的谋战理论。垓下之战，项羽中十面埋伏，至其乌江自刎， 更像是一场高维打低维的降维攻击。所以关于理论和实战的关系，从这个历史故事可以有所体会。而十面埋伏这样的技能维度显然比霸王举鼎要高出不少，而升维后的技能也需要升级后的战场才发挥得出来。技能的成长速度总会进入平缓阶段，并慢慢陷入瓶颈点，然后也许你就会感到焦虑，而焦虑只是一种预警，此时你还未真正的陷入困境。但若忽视这样的预警，不能及时进行认知和技能升维，将有可能陷入越来越勤奋却越来越焦虑的状态，结果走入三穷之地。一、结果穷，技能增长的边际收益递减。二、方法穷，黔驴技穷，维度过于单一。三、时间穷，年龄增长后你能用来成长的时间会变少，分心的事物更多，而且专注力会下降。认知和技能升维带来新的成长收益，同时防止了单一维度的死胡同，而年长的优势正在于经验带来的理解力和思考力的提升。最后总结下今天的分享内容，在程序江湖上，从刀剑相接到战场升级走的是这样一条升维路。刀剑相接的战场，我们靠杀人术也即硬技能求生存，但时间久了就会有瓶颈。技能升维需要认知结构先升维，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时同一水平的思维来解决问题。升维后的技能也需要一个升级后的新战场，走上理论结合实践的谋战之路。在我的寻路过程中，我找到的就是这样一条技能升维之道。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